各位，上次嗰个马猴爷成功拆反咗洛克松，拆封佢为先遣军司令部司令，等佢带住东方军三三四旅集体造反，进驻咗三不管地带龙虎山，准备成立龙虎山大国。呢日陆克松、马侯爷两位军头召集全旅千几官兵开建国动员大会，两位军头发表长篇演讲，大方做人要出人头地，造反有理嘅谬论。马侯爷仲学人引经据典咁话，唐太宗李世民呢就靠成人之危嘅时刻发动兵变，自己及时做咗皇帝。佢哋霸住皇帝位，一直到老死之后，又交落子孙去继续家天下，永远做唐朝皇帝，咁就系胜者为王，败者为鬼啊！因为有人造反，原来嘅皇帝呢唔可以做人，只可以做鬼。因为造反成功，原来个当兵佬李世民呢一下就做咗皇帝，变成九五之尊嘅天子爷。咁嗰个俾人哋毁咗个皇帝变鬼之后呢，佢就唔可以做普通嘅冤鬼，只可以做穷鬼，最穷嘅鬼啊。众所周知啦，喺阳间皇帝被毁咗係树倒猢狲散，原来接近皇帝所有得势之人同佢啲后代呢所见之处都是人头落地的。一些未死的人立即被人没收所有田地房产衣物，平日同皇帝有滴多拉更，未死的人都有十大罪状要进入监牢，其余连属上幼的子女亦都要扫地赶出家门，人人的身上分文全无，好快就饿死。所以死在阴间的过气旧皇帝呢，决不会再有人去烧香拜祭，更没可能会有人撒些零碎的地府阴司冥金钱的。从前未死的皇帝在阳间是最有钱，吃得最饱最好的人物，死落阴间之后即时就变成米气全无，完全等于是全阴间鬼门总关内属于最穷最饿的鬼了。弟兄们，呢啲就係风水世界轮流转换，有几多风流有几多折堕啦。原本係当兵佬嘅李世民，佢靠造反变成天下大皇帝啊。我本人已经攞27行算盘夸过啦，从此明白天下间第一最赚钱嘅生意呢係造反成功政变兵变嘅行业。72种行业万般皆下品，造反价值高。各位，我马某人望全体官兵同心同德，早日公布建立龙虎山大国。我代表北方军司令部余足，总督国王三军司令陆克松万岁万万岁。马侯爷口水花喷喷，啱啱讲完，只见手下人呢忽然递上一本厚厚嘅文件，内容系乜嘢呀？而家就暂且唔讲住啦。咁所谓花开两枝就各表一朵啊。话说嗰日东方军第五军团司令部内有位副军长蓝天明，佢获得上级批准回乡探亲，当日离开司令部之后坐着汽车到达火车站，即刻将勤务兵副官等人指定立即坐着原来的汽车就返返司令部了。身着便服的副军长蓝天明就自由自在啦，一个人在火车站到打听各处方向。几日后，副军长蓝天明看来他决不似是回远方探家。这样再过几日，只身自由行动的蓝天明又见出现在离龙虎大山区附近的一个大城镇道。呢度虽然算唔上有三街六市、车水马龙、富商巨贾、达官贵人云集，毕竟都算系人气兴旺噃。身负有特别重要任务嘅人夜宿旅馆，离别东方五军司令部半个几月嘅副军长蓝天明，嘿，而家成咗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常人习惯系日出而作，日食而息咧？而家蓝天明佢只身行动，日出唔见劳作，就见外出游行，日食而息，又见随意逢店饮食，皆因袋中有银啊！朝伟秘密派出嘅大军人，眼前睇嚟同当年嘅李白先生逢店饮酒、逢富取银嘅神仙生活，表面睇确大有类同之处啊！副军长蓝天明佢日日到处游动，做啲咩嘢？冇人知道。有日又见呢度张灯结彩，有人吹响乐器敲锣打鼓，耳仔闻得传嚟阵阵快活响声，好听吸引住唔少过路行人围观。一位带头鼓动嘅主持之人就大叫啦：， 大家睇啦，睇下啦，呢、這个有本事猜得中，即有二两白银到手。 哦，原来系谜语四条，每猜中一条，即付白银二两。怪唔知越嚟越多人嚟啦。仔细睇下，先知道系一位当地有钱人，佢帮自己上咗年纪嘅母亲祝寿。有酒有肉啊，多兄弟啊！孝仔嘅朋友啊，零舍多嘅，其中有个出咗个咁嘅奇特主意啊，即刻又引嚟人山人海，成咗人丁兴旺。咁而家有一位身着长衫、脚着黑色布质礼绒鞋、戴近视眼镜嘅人，佢做事勤快，年纪约我个四十零岁啦，企喺木凳上边，手拎谜语标签，一经高举。两种铜锣鼓声即时停晒，知道有重要话要讲啦。人就望住戴眼镜嘅人，极力洗耳聆听啦 。各位父老乡亲，各地来往客官，本经理受古大爷委托，为古老太夫人七十大寿而助兴，开始猜谜语比赛，要大耍金钱啦。点样耍法呢？嗱，我呢度有人人都想得到嘅白花花银元，边个估得中谜底里头嘅内容，白银二两就即刻附上阁下嘅发财手上啦。 讲到呢处，事关太重要啊！铜锣同鼓声又至响起啦，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咚锵咚锵，咚锵咚锵，咚锵咚锵，咁人声啊同时叫啦，声响一回之后。名叫经理嘅人，因为对高兴时日面带笑容，忽然再一摆手，所有大响嘅声音又停啦。 各位，嗱，请睇呢几副谜语。第一副就名叫万恶以乜嘢为首呢？第二副名叫穷人入富室。第三系。入门三赏，嗱，而家先对呢三副一刻中作赛，边个有本事猜谜语会写字嘅呢？就快啲去写字，唔会写字嘅就用口讲。咁讲话嘅人呢，请细细声话俾我哋坐喺嗰边办事嘅三位师爷知，至紧要啊！记得写上阁下嘅尊姓大名，费事误会混乱，错发金钱啦！啊， 经理连续唔停咁叫喊： 第一副万恶系乜嘢为首啊？第二副穷人入富室。第三副入门三赏。好啦，各位。咁我去饮杯茶先，一刻钟我再返嚟，諗清楚之后快啲搵几位师爷登记好个名啊，以便赚白银每副二两。 大眼镜嘅经理讲完，兴冲冲就走到无影无踪啦。而家人群里头个副军长睇咗一轮，觉得唔系味道，啱啱想行开嘅，突然间。铜锣同鼓声又响啦，咚咚咚咚锵，咚锵咚锵，咚锵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咦？主持赚钱猜谜语嘅经理急急又登上高凳度，高声大叫咯： 喂，各位各位，好消息！ 开谜啦！ 啊，睇下边个发财先啊！手拎众多纸条嘅经理大声叫： 第一副万恶以乜嘢为首呢？呢度啊写住七个人都答万恶淫为首。唉，话埋俾各位知啦，全部答错， 谜底就喺呢度， 系万恶穷为首。 唔好意思，第一副冇人发到财啊。嗱，再话俾各位知，万恶淫为首系狗屁不通嘅文句。万恶皆因穷逼住去做好多唔应该做嘅事情嘛。 咚咚咚咚锵咚锵咚咚咚咚锵咚锵， 跟住有一阵锣鼓声，锣鼓声停咗啦。经理又公布啦， 第二副啊啊，各位各位，第二副谜语公布， 睇下边个发财得白银二两先。嗱，大家睇呢度。有五个人同时都答咗啊！穷人入富室系先大食一餐，话俾各位知啦，有冚棒错晒。穷人入富室谜底系 借卷而逃，大偷特偷试啊！ 唉，好啦，最后第三副答谜底， 入门三赏。入门三赏，入门三赏， 冇人答到咩？经理手上将所有嘅纸条翻嚟翻去，突然间大叫：， 有啦有啦，有一个名叫周老十嘅客官， 系佢一人答入门三赏谜语、哦， 恭喜哈，恭喜周老十先生，你猜中咗啊！哎呀，你真系聪明啦！ 哎，周老十先生啊，佢答入门三想四个字。入门第一想系 开口借钱， 第二想系偷东西， 第三想， 第三想系想勾引朋友妻， 哎呀，同谜底完全一样，一啲都冇错、啊，入门三想全部猜中晒。 经理一声大叫，高举双手，铜锣鼓声啊大响啦，咚咚咚锵咚锵咚咚咚锵咚锵，一位年到五十，脚着拖鞋，头发散乱，面长瘦削，离远都见到呢个人有黑色鼻毛，零舍长嘅，足足有半寸以上。呢位得钱嘅男人接个奖银二两，快快脆脆又行开咗，远离众人啦。咚咚咚锵咚锵，咚咚咚锵咚锵，铜锣再响，鼓声大作之时，嗰位不见胡须、专生鼻毛嘅男人啊，走到不知去向。嗱，咁光阴似箭，两个月过去，呢阵时改名改行嘅蓝天明变成咗专做土产山货，货盏老板因为多方业务往来，呢度经常高朋满座，客似云来，生意红火啊！有日深夜，名叫龟海荣嘅货盏老板亲自关实门户窗口，跟手就攞出军用发报机。急急向天空送出好多滴滴滴滴滴滴嘅军方专用密码之后，就变成咗文字如下啦。陆克松得北方军指示，即将在龙虎山城独立一国，向世界公布。一串电波向天空放出之后，货盏老板龟海荣又立即快速将无线电发报机化整为零，要分散收藏好啊。之后这个日夜疲于奔命的人，大概是劳累的缘故，很快就合埋眼了。忽然间，这个声音就睁翻开眼。看来这个办法有望灭叛军陆克松等人。虽然夜深沉，货盏老板突然间醒神，那到底是什么办法呢？所谓 司令立国龙虎山，自筹军粮太艰难，鸦片救国发财路，恶人云集清水湾啊！嗱，咁而家身负重任务嘅副军长蓝天明呢，已经只身远离军营，秘密到达龙虎山一带地区，变成咗货斩商人，名叫归海勇，含义系面对最大恶极敌人，要消灭瓦解全部敌人，又要少杀人。咁样个宗旨要有大海嘅包容啊！从此货斩老板归海勇做生意啊，零舍勤奋，亲自经常同当地山民到处活动，喺龙虎大山区一带洽谈做买卖山货生意，活跃非常啊！货斩老板今日夜晚归来，疲劳到咩咁，最想瞓觉啦。而家突然间谂起嗰日猜谜语嘅情景喎。咁第一副嘅嗰句话，万恶以穷为首，唔系万恶人为首。咁样两句话既好笑，亦唔算得系至理名言嚟嘅，亦唔可以讲佢全系岂有此理。咁就攞六黑虫嚟讲啊，点解会沦为丧心病狂嘅大恶贼呢？仲唔系皆因赌钱输光军中粮饷，突然间变穷？穷凶极恶，亲手杀死好多人，再兵变造反就未当一回事嘅。万恶从此就开始啦，而演变成十恶不赦，而家仲变成俾北方军穿住鼻哥嘅一只特大疯牛。佢就中晒谜底度所讲嘅万恶穷为首啦。虽然民间胡说隔言，知呢句话多少有啲提醒咗归海勇老板。第一，呢位奉旨对人、钱银出手大方嘅货斩老板归海勇，同几个人路过清水湾，离远就望见有一个好抢眼嘅酒字，归海勇老板就指住对几个朋友笑笑讲啦：，大家睇下，前边唔单止有酒，附近啊！实仲会有好菜式等住我哋㗎。货斩老板归海勇同有讲有笑嘅生意拍档好快就入咗系饭铺又系菜馆。习惯迎客嘅店小二见有客光临，开开心心抹干净台凳，又介绍饭铺嘅菜式同肉食以及米面各类样样俱全。先货斩老板挥下手，样样都要，品种齐全，食唔计数，行唔计路啊！小二哥啊，十分惊讶，最中意听啲大阔佬呢啲豪气说话嘅，低沉客气，长应一声明白，两只脚突然加快行入火房，话好消息俾啲厨房佬知啊！有豪客光临，要飞快上第一款最好味道嘅菜式。货斩老板就笑住问小二哥啦。点解一直未话俾我哋听？有咩好酒？未见有酒上台喎。店小二就答啦：，回客官嘅说话，我哋清水湾一带做生意咧，都系专做一样嘅啫。饭店就唔卖酒，酒铺咧就唔卖食嘅食物。客官要几多好酒，小人自会立即出门帮你哋买翻嚟噶啦。饭后，货斩老板归海勇同客人就好满意。认定呢间店嘅食品系价廉物美，货斩老板仲话：清水湾呢个地方做生意啊，确系有特色又诚信。呢种做生意之人，若非万全，岂敢独孤一味呢？几位朋友就异口同声，高兴咁答：唉，容大哥言之有理啊！第日，海容货斩就重新规定。只做一种生意，专买卖炮皮，其余嘅蛇皮、牛皮、老虎皮，通通唔买唔卖。海容货斩嘅宗旨系：若要万全，只有独孤一味。何谓万全呢？货斩老板啊，佢最心水清啊。海容货斩做生意系醉翁之意不在酒，系在乎探听六黑松呢班人嘅近况，早日定出计谋。再出重拳消灭匪帮，而家最重要 更猛全梗係靠膽大心細。假貨盞更加要謹慎。呢種老闆佢用真性命去做假生意，相反嘅真老闆呢係用真本錢做真生意。而家呢位假老闆用真本錢做假生意，但呢位假老闆無論做真假嘅生意都非常出色，假嘅真做變成最真。假老闆佢自己最明白，今日嘅生意如果做差咗，就係冇退路嘅生意呀。嗱，藍天明喺龍虎山地區就潛伏落嚟啦，但係佢係咪咁容易就消滅到六黑蟲呀？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